988制作。 你是门家族的主事，永远是主事，你要保护门家族，首先就要保护自己。 主事？主事是什么来的？ 魔法世家 编剧罗冰心第二十集。 那夜谁将酒喝掉，因此我讲得多了，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动人像友情深了，我没权终止见面，只因你有善意言，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难道怪罪神没有更爱善的祝福，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不配有憾事，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头发未染上着凉亦错在我幼稚，应快活像个天使，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必须得到世人同意，心灰得极可耻，心伤得无新意，那一线眼泪欠大志。 咦，边个喺处哼歌嘅？ 把声咁似阿笑嘅。 阿笑，你有冇听错啊？吓， 去侍神楼啊！ 你哋都听到啊？ 唔系个猛系嘛？ 地方咁熟嘅。 整屋四周围都搵唔晒，唔见人， 系咪错觉呢？海市蜃楼系虚幻噶嘛？ 我感觉到有股气仲未散，好熟悉。 有人喺处练魔法？ 系，而且呢个人嘅魔法唔似初学咁简单。 咁即系话，除咗我同你，仲有人偷偷学魔法，但冇人教，佢点可能学到魔法呢？ 我哋喺海市蜃楼见到阿笑。阿笑死咗又点可能出现喺海市蜃楼？ 你幻觉定系司马少棠搞嘅把戏？ 司马少棠， 主师，少小姐， 咩事啊？婷婷， 琴长老叫你哋快啲翻去啊！ 发生咩事啊？ 有个好似主师嘅人呢，坐喺主师嘅位处啊！ 讲嘢一嚿嚿， 似我嘅人？ 唔系你，系慕容少主师啊！ 笑未死。 笑，你平安回来太好了，我还以为你死了啊。 你是谁？ 他好像失忆一样 的。那你又知不知道我是谁？ 不知道。 你分明就是扮嘢，不知道我们是谁又会走回来，还这么大胆坐在主师的位置。 有个好心人告诉我，知我受了伤，是他救回我，跟着他就送了我回来，还告诉我知我叫慕容笑，是慕容家族的主师。 那个好心人有没有告诉你知他叫什么名字？ 冇啊！医生话我暂时唔记得晒以前啲嘢，不过迟下会好翻嘅。咁其实我翻到嚟，我开始都有少少模糊嘅印象。好心人仲话我知，我丈夫叫敖世昌。 睇嚟你个好心人都几熟悉我哋慕容家族啊！嗬， 你哋系边个？仲有我丈夫敖世昌咧？ 笑，我唔系你丈夫咯。 你？ 你出事之后，我真的很担心你和 B B。而家平安翻嚟，真系天有眼。 哼，算，佢哋系边个？ 阿雪是你堂姐，另外那个是琴姑姐，即是你爸爸的妹。 哦，点解佢哋见到我翻嚟，好像不开心咁嘅？ 唔系，大家都以为你死了，你忽然间出现，多多少少都会吓亲人啦。嚟。冇讲咁多啦，翻房冲个凉休息一下。我叫人煮你最中意食嘅餸菜。 你真系我丈夫？ 丈夫都有假嘅咩？ 仲嚟揾我做咩啊？我唔识得冧人咁假噶。 呷醋啊？ 你打算点做？ 慕容少只不过是个生仔工具，是个傀儡嚟嘅啫。一个唔识魔法嘅人做得啲乜嘢？ 你冇宗旨，冇立场。之前同人哋咁恩爱，人哋啊仔都有埋啦，真系咁狠心抛妻弃子？ 之前都有啲矛盾嘅，自从以为佢死咗之后，我先发觉你原来先系最重要。 嗱，我可以唔要主司嘅位，但我要名分，我唔要成世偷偷摸摸噶。 俾啲时间我啦，等我控制咗慕容家族所有嘅人，等我 B B 出咗世，我乜嘢都可以应承你。 同慕容少离婚都肯仔？ 你先至系我吴世昌最在乎嘅女人。 我们不只救了你，还救了谷明。 不过他伤势很严重，还未到过危险期。 我 BB， 那我 BB 呢？ 幸好表哥有超能力，及时赶到来救你，你和 BB 都没事啊。在谷明身上把刀插得太深，流血过多。 真是太可怕了。我和谷明聊聊天，突然间我觉得眼前所有的东西都在雪浮动，跟着谷明不知为什么会有把刀的，我还以为他想杀我，原来他是自杀，当时我就吓晕了。 有人施魔法对付你们？ 是谁？那你知不知道是谁啊？ 表哥有超能力当然知道。 我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你会及时救到他们？ 你今天说太多东 西。史猫是我们的好朋友，不坦白说出来他怎么防备衰人啊？ 丁老师说得对的，是我和谷明的人，是不是慕容家族的人？ 就算我说出来你都未必信。 或者我会信呢？ 谁个最清楚你的行踪？ 你是说要杀我们的人是世昌？真是世昌？ 有两个人同时施出慕容魔法，是最高境界的隔空杀人。我以为慕容千死了之后，这种这么毒辣的魔法已经失传，估不到被他们练成了，还杀人于无形。 除了傲世昌还有谁？ 在你们慕容家族里面还有什么人有这么高的魔法？ 慕容雪。 Smile， 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为了 BB 你要接受这个事实。 我没想到世昌会这么对我，他口口声声说不介意的 BB 不是他，其实他是介意 的。那 BB 青姑姐和阿雪他们昨晚将我嫁给秀娜，我在不清醒的情况之下跟他 班人实在太过分了。 你信不信都好，其实他们个个都想坐主司的位 置。敖世昌为了坐主司的位置跟我结婚， 今次和慕容算隔空杀你，摆明机心很重啦。 他和雪姐曾经有段情， 唔怪得知啦。 你而家好弱啊，冇谂咁多啦，养翻个身子，再谂下点做啊。 表哥自细就同外公学医术，识得探脉噶，佢万能嘅，你放心喺处休养啦。 你帮我打广告啊，都唔系依家系嘛，系我爷爷留低嘅医书帮到人咋。 咁识到你哋两个， 我命运都唔至于衰到贴地。 唔好咁讲啦 ，Smile。 绝处逢生，衰到贴地，其实只不过你人生嘅转捩点。 嗯，傲世昌本系我嘅精神支柱。如果佢真系咁对我，我人生仲有咩意义？ 阿少， 大哥，我系咪发梦啊？点解你一直都出现喺我梦境里边嘅？ 因为你系慕容家族嘅主事，喺你未完全有能力保护慕容家族之前，我都会守护你。你唔可以放弃。 你点解要拣我？你俾我普普通通嘅生活咪好咯？我而家周身伤啊！ 我同你一出世就注定冇得拣，千祈唔好放弃生命。你仲有我。肚里面的 BB 同埋两个好朋友呢？ 好朋友？你唔系当司马少棠系敌人㗎吗？ 可唔可以化解咁多年嘅恩怨就睇你。 我？ 係。你嘅责任感重大。千祈唔好为咗男女间感情而误咗大事。你知吗？你成功之人亦真係我投胎之人。身为慕容家的主事，就要为慕容家牺牲。 你不结婚亦都是为了慕容家。 大哥有超能力，我早就计算到自己不长命。 大哥， 如果你想我安息安心去投胎，你就要打消死的念头。慕容家的儿女唔可以咁冤枉，咁冇大志嘅。你要信自己，你已经打破极阴之人呢个宿命，除咗你，冇人再有资格再主宣呢个位。去石屋，果树只可以俾到你力量。 世昌同雪姐嘅魔法已经去到最高境界，佢哋甚至可以隔空杀人，我凭咩同佢哋斗啊？ 就凭你是极阴之人。 大哥，大哥，我仲有好多疑问的。大哥，我又睇到自己的童年。 大哥，你快啲教我多啲魔法啦，好好玩啊！ 魔法？唔通我真的识魔法？ 笑，阿笑，够钟食药噶啦。 哦。 慢慢饮啊！点啊？仲瞓得唔好啊？ 我近呢两个月一直都犯埋啲好奇怪嘅梦。 嗯？ 我喺梦中会翻翻去童年同慕容千大哥相处嘅日子。原来我同佢系有咁多回忆噶，但系就一啲印象都冇。我怀疑我曾经俾人洗去部分嘅记忆。 吓？ 就好似世昌用魔法洗去慕容家啲人嘅部分记忆咁，忘记咗我嫁俾邵华强嘅事。你点解望住我唔讲嘢啊？ 如果你放得低傲世昌同慕容家族，你会开心好多。我哋司马家族欢迎你。 如果我可以放得低，我会离开西安翻大马。但系今日我有个新嘅决定，我会翻慕容家。我要找出真相，我要坐回主事的位置。大哥，石屋是你练魔法的地方，如果我小时候真的跟你学过魔法的，那你就给力量我了。 你的脉象好怪，体内有一股好奇怪的力量在度喐动。 无用笑只不过是生仔工具，是个傀儡来的啫。一个不懂魔法的人做得啲乜嘢？ 你冇宗旨冇立场，之前同人哋咁恩爱，人哋仔都有埋啦，真系咁狠心抛妻弃子？ 之前都有啲矛盾，自从以为佢死咗之后，我先发觉你原来先至系最重要。 嗱，我可以唔要主司嘅位，但系我要名分，我唔要成世偷偷摸摸噶。 俾啲时间我啦。等我控制了慕容家族所有的人，等个 BB 出了世，我什么都可以应承你。 同慕容少离婚都肯仔？ 你才是我吴世昌最在乎的女人。 主持这个位真的可以令到一个人失去理智，埋没良心，不择手段。吴世昌，我卒之都看清楚你是什么人，但你为什么要等个 BB 出世先？个 BB 根本就不是你的，唔通你攞个 B B 嚟威胁我？大哥话佢会俾力量我，无论系真定系发梦，我都要搏一搏。 我哋暂时唔可以去成屋见面。 怕咩啫？嗰处系山崖嘅尽头，下边就系海，咁偏僻嘅地方冇人敢去噶。况且石屋系禁地。 阿萧有所事，最近仲周不时去石屋添。 哦，呢个地方佢平时唔去噶，点会？ 仲记唔记得海市蜃楼？地点就喺石屋附近。 我记起啦，佢今次翻嚟古古怪怪，仲有啊，婷婷话我知。这两天他都听到很大的海浪声，有阵时还好像响雷一样，但我又不觉得天气有变化。 很大的海浪声， 嗯， 好像响雷一样，不是天气的变化，是有人练紧魔法。 慕容少练魔法，他又没有基础，又不知头不知路，怎么练啊？分分钟走火入魔的。 他说我只喜欢石屋的环境，打算在四周围种满花，嗯，我有跟踪过他，他的而且确在树种花。 他粗身大细，你可以找个藉口不让他石屋那边的。 你今次回来性格有些转变，不知道是不是失去的关系。 世昌啊， 嗯， 他回来之后有这么多古怪的事发生，真的要小心提防下。 嗯，所以我们少点见面，观察下四周围的人。我始终觉得有人在我们背后做紧啲嘢。林长老，你擅自叫班长老来开会，那是什么意思？ 我想你交代清楚，为什么慕容家族要重建？这么大件事，是不是应该跟大家商量呢？ 我是主司，我的决定不需要其他人认同。况且我只不过带领大家行入最先进的科技时代。 其实大家出去外面的社会行一转，你们就会发觉慕容家族里面真的跟社会脱了节。例如手提电话那样，我哋因为太多山同树挡住线路，所以 咁多年来我哋都冇用手提电话，咪一样咁过日子。最紧要系风水啊！你哋话系咪啊？ 世昌，慕容家族系大家嘅，唔系你一个人话晒事嘅。目中无人，咁要我哋呢班长老嚟做咩啊？ 系呀，我哋自细啊睇到你大，你变咗咁多嘅。 我哋唔赞成。 我决定咗嘅嘢系唔会改变嘅。如果有边个唔满意嘅，可以随时离开慕容家族。 论魔法，我同世昌都是大家之上，我们的出发点都是想下一代好啫。如果咁多位长老不领情，那就不要怪我们不尊重你们了。 阿雪， 琴姑姐，你何必搞咁多事啫？ 如果有人的魔法是高过我同阿雪的，我们没有说话好讲。 阿少回来，他才是真正的主师，如果他同意的，我们都没有说话好讲。 他是我太太，他当然同意啦。 我不同意。 魔法世家第二十集，导演关瑞琼，配音罗冰心，敖世昌、陈川辉饰演，慕容笑、连杰明饰演，慕容雪、梁金玉饰演，慕容琴、张杰维饰演，慕容谦、朱广威饰演，司马少棠、郑其元饰演，丁洛斯、罗佩莱饰演。 结咗婚之后，你嘅命运就由我嚟安排，你一定会好幸福。 我信你，我嘅命运就交俾你。 那夜谁将酒喝掉？因此我讲得多了，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动人像友情深了，我没权终止见面，只因你有事依然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难道怪罪神没有更危险的祝福？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不配有憾事，你没有共我踏过万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头发被染上着凉亦错在我幼稚，应快活像个天使，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必须得到世人同意，心灰得极可耻，心伤得无新意，那一线眼泪欠大志。 做咩咁望住我？ 无论你身世几复杂，无论魔法几犀利，我都会喺身边保护你。 幸福唔系你话要捉住就可以捉住，系咪因为我一个极阴之人，幸福硬系咁短暂？ 我会打破呢个宿命。 我若能堪称伟大，再难挨照样开怀。如令你发现为你而活到失败，令人不安，我品性坏，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不会有憾事，你没有共我踏过万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头发未染上着凉亦错在我幼稚，应快活像个天使，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须得到世人同意，心灰得极可耻，心伤得无新意，那一线眼泪欠大志，太没意思。若自觉这叫痛苦，未免过分容易。我没有被你改写一生，怎会有心事？至少要见面上万次。 我打破慕容家族嘅纪录，都未到三十岁就坐上主仙呢个位，我一定不负众望，保住西安慕容家族千年法师嘅美誉。